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《城里的月光》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。 林立有个秘密，连隔壁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晨晨都不知道。其实那天以前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晨晨小时候长得又黑又瘦，不好好吃饭，非得到林立家蹭饭才吃得安稳。林立也吃隔壁饭吃得格外香甜，于是每到饭点儿，两家的妈妈就各自端出盛好饭菜的小碗，把俩小饭桌凑在一起，看他俩使劲往嘴里扒拉，那速度跟百米跨栏似的。可这从小长得像黑炭似的小子越长大，居然越白净挺拔了。到高中毕业的那会儿，1米8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脑门上那片根根直立的短发，还动不动从他妈梳妆台上偷点摩丝揉揉，像被大风吹过躺倒的草地，还翘着点尾巴。那些年，林立冷眼瞅着这小子，渐渐成了女生们的香饽饽。身边的女朋友换得像走马灯，成或没成的，把怨愤都转向了林立。好像晨晨是那个深情重义的白马王子，而他是那个暗中破坏有钱人的腹黑女巫。冷言冷语的有，漠视不理的也不少。好在林立从小就喜欢在泥巴堆儿沙子堆里打滚，一起玩得来的哥们儿大把，所以这在别人眼里怕是窦娥般的冤枉，在他看来就是不值一提的屁事儿。后来上了大学，两人分隔两地，也就寒暑假凑在一起出去吃喝玩乐，学习间信都没有一封。这年暑假的一天，晨晨神神秘秘地请他出去吃饭，饭桌上吞吞吐吐地说： 哎，能帮我个忙不？ 先说是什么事儿。 林立一边用筷子挑拣着面前的花生米，一边心里埋怨，这小店老板做生意越来越不实诚了，花生米个头参差不齐不说，还动不动就能咬到颗坏的。 喜欢上一个女孩，但是不知道人家对我什么意思，能借你试探她一下不？ 我靠！ 林立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瞪着眼对晨晨说：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 晨晨吓了一跳，左右看看旁边食客们的狐疑眼神，好像他真是越狱逃犯一样。 我说你小声点行不行？ 林立皱着眉说： 以前我就没少被你拖累，自己喜欢就去问个明白啊，都这么大人了，有个男人样行不行？ 晨晨脸涨得通红，反驳道： 你懂什么？真喜欢上一个人的那种患得患失，怎么开口都不对。 他口气软了下来，继续说： 哎，帮哥们儿一个忙了，你看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求过你啊？ 据蹩脚的陈导突击补课言情小说的成果，是否吃醋是衡量一个女孩子是否喜欢她的最直接方式。 所以精心策划林立，在接下来的那个国庆长假去北京看他，务必带上他所有的漂亮衣服。林立从小就不是个爱花哨打扮的姑娘，满衣柜里都是白色的 T 恤裙子，临走打包行李时，越想这事儿越觉得陈导没出息，心里暗哼了一声，靠，偏不按剧本来演，就要砸你的场子。抓起两条工装裤，简单吊带，就跳上了北上的火车。后来的剧情果真没有照着陈导的剧本发展，可也没照着林立的剧本发展，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。在宾馆茶座看到陈晨和一袭红裙的陈峰的那一刹那，他的胸口像被人重重的捶了一下。陈峰对他浅浅的笑着，他强压着剧烈的心跳，扭头给了陈晨肩膀一拳。 行啊，你很漂亮。 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林立已经完全没有印象，只记得他坐在陈峰身旁，心情一直像尾巴上绑着炮仗的猫。那是他第一次见陈峰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哦不，其实他还见过一次陈峰，只是陈峰并不知道。那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晚上，他正在宾馆里看电视，接到陈晨慌乱失措的电话。原来那个低劣的吃醋剧本居然凑效了，不知陈晨又添油加醋多演了些什么，这个美丽的姑娘终于控制不住喝多了酒，哭着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太晚，女生楼已经锁门，陈晨就问能不能让陈峰在林立的房间里过一夜。林立一听，立马从床上蹦了起来，冲了出去，远远看着陈晨半抱半拖着陈峰正往宾馆方向走，跑过去一把推开陈晨，骂道， 你给我滚开。 双手抢过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陈峰，发现自己一个人扶不住，又一把揪回陈晨， 你还不快来搭把手。 等两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把陈峰放倒在宾馆的床上，知道做了错事的陈晨灰溜溜地离开了。陈峰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眼角还带着泪痕，脸颊微微一些红。林立用湿毛巾仔细地给他擦了擦脸，然后在他身旁侧躺下来，呆呆地看着他。陈晨说的对，真喜欢上一个人会患得患失，也许只有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才能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也许是梦里还在受什么委屈。陈峰的小嘴憋了憋，又像要哭的样子，林立看着一阵心疼，他想伸手抱抱，却又缩回了手。他看着那受了委屈的小嘴，心里砰砰地跳着，抑制不住地缓缓靠近。 在还有意识之前，硬是把自己生生拽了回来。我不能。林丽去洗手间用凉水冲了把脸，然后给晨晨打电话，让他来陪他的女人。然后他在空寂无人的大马路上晃了一夜。听说晨晨最终也没能让陈峰成为他的女人，林丽也再也没有听到过陈峰的消息。 如果我失去你，世界将变得沉寂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想念你。如果我失去你，感受遥远的距离，没有你的生活里我心血不离，心动到无法呼吸，悲伤任慢慢延续，邂逅永无法相聚，醒来难you、yeah.